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今天给大家介绍世界冰壶联合会。世界冰壶联合会成立于1966年，发起国有苏格兰、加拿大、美国、瑞典、挪威和瑞士，当时名字叫国际冰壶联合会 ICF， 1991年改用世界冰壶联合会 World Curling Federation， 简称 WCF， 现有36个协会会员，工作用语是英语。冰壶被列为1988年和1992年冬季奥运会的表演项目，1998年在长野冬奥会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世界冰壶联合会的任务是在国际上作为冰壶运动的代表，促进这项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促进协会会员之间的合作与相互了解，团结全世界冰壶爱好者，维护世界冰壶运动的利益，组织冰壶比赛，制定竞赛规则，尊重协会会员的自治。这项组织的主要机构有代表大会、执委会和行政委员会。协会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数与协会的规模有关。代表大会授权执委会领导联合会的工作，执委会由主席、副主席、财务主任和四名委员共七人组成，由主席、副主席和财政副主任三人组成行政委员会，其职能是执行代表大会和执委会的决定。该组织的总部设在英国。The World Curling Federation, WCF, is the world governing body for curling accreditation, with offices in Perth, Scotland. It was formed out of the International Curling Federation when the push for Olympic winter sport status was made. The name was changed in 1990. The ICF was initially formed in 1966 of the Royal Caledonian Curling Club in Perth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Scott Cup series of world championshipsheld between Canada and Scotland. At the outset, it comprised the Association of Scotland, Canada, Sweden, Norway, Switzer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ake of its formation, it sanctioned the World Curling Championships. The WCF currently sanctions 15 international curling events.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